又去暑又解渴，你们整天又行军又打仗的，继续活黑吧。 大婶，那可不行，这是要犯纪律的。 你们住在我家，咱就是一家人。 可这位子， 拿着。 哎， 要过来了。 二妹子，慰问品都敛不齐了。 这全都是小鱼这家的、啊、这是老陈家的。 哎呀嘞，全都在这儿。哎，二妹子放哪儿？ 放到屋里吧。 来给我吧。这是干什么？这是 给谁的被子？ 邓政委的被子破了，我给他补一补。 哦， 这不又偷着给他续了点新棉花。 咱一块儿补。 哎， 二妹子， 哎， 我听说那刘邓大军包围了六营集，国民党两个师都让咱包在了里头。 哎呦，可了不得，这枪啊炮的溜溜响了一后晌，我琢磨着，这个胜利小不了， 准是个大捷。我这么分析着，你说这形势发展的这么快，我看咱皮绒团的工作也得赶紧研究研究了。 哎呦，行啊，曼子，刚到县里训了几天，就满口新名词了。哎呦嘞，分析呀、啊、分析呀、啊，大捷大捷， 研究啊研究。 哎，这两天啊，咱这个村里啊，比过年还热闹嘞。 喜着呢，喜着乎，你说过过过过，真过真过。 我卖不过。 这比过年可热闹多了。 是啊， 二妹子， 哎， 要是退回去二十年，我把胡子一剃，我也参军上前线。 哎呀，老广太叔、天这么热，穿着个大皮袄干什么？ 这是我刚分的福财，今天共产党让我穿上这三阳开泰的皮袄了，我想挨梅二胡子穿穿，让熊哥们看看。 二曼子，大龙遇难的那一年，你不是怀着身孕走的吗？孩子呢？是个小子还是闺女？ 是个大小子，黄河发大水呀、给冲散了。 哦，哎，没托人找找？ 二十多年都没音信了，上哪儿去打听？ 咱队伍上南七北六十三省可是走遍了天下呀。再说邓政委住在你家里边，托首长顺便打听打听。 人家那首长都这么忙，咱这自己的事儿哪好去麻烦人家。 哎，好不容易有个家，要是把儿子找回来，娶上房媳妇，再抱上个孙子，那才叫翻身解放，一步登天来。 哎呀，毛团长， 哎，大婶， 哎，你怎么给满挑起水来了呢？哎， 听说你们家没有南辽力，挑担水还不应该吗？ 那也没有，那我去了啊。 团长，哎，团长， 什么？ 这就不对了啊。这是我们脏东啊，您挑水让政委知道了不得批我。 你几位首长不是忙吗？ 哎，你们都是大忙人，俺这个地方啊，你们谁也别分神，有我和春满就行了哈。来，坐这歇会儿。来，佟团长，来坐这歇会儿。 哎，好。 来， 大婶。 哎， 你们家就你们娘俩过日子 啊？啊，就我和春满两个。 哦， 早年间我也有个儿子，闹大水那年走丢了。 大婶，你是说河南那场大水吧？ 啊，那年我娘两个抱着一根房梁，在河里边漂了大半夜，天刚亮就不见了那儿子。我在河沿上喊了喊破了嗓子，也没有人应声啊。 兴许孩子也在哭着喊着叫他娘啊。 佟团长 啊， 你也经过那场大水？ 我是听老人这么说的。哎，大婶，那年孩子几岁啊？ 刚刚五岁。 哦，你还能想起来孩子身上有没有什么记号啊？ 有，他耳朵根子后边有块红痣，他右腿要饭那功夫让狗咬了，留了一块伤疤。 二妹子， 二妹子。哎， 大婶，那我走了。 你走了？ 情况紧急啊，跟你商量商量村里的工作，刚刚传达了冀鲁豫行政公署的指示 啊， 为了更好地配合刘邓大军作战，让各县区乡政府成立两套班子两帮人马，我们刚刚开了会做了分工，调我到区委去当副指导员，老村长调区委当粮秣委员，副村长呢到支前委当会计。 哟，那咱村里这干部这不就 是啊，就剩下你和民兵队长虎子了，